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9集，逃跑计划。 是谁？江瑶微微一愣，眯着眼向下望去，发现来者似乎是一名戴着青铜面具、身穿苗民服饰的矮胖守卫。只见那守卫在无人的梯田边缘左看右看，确定没人发现自己后，便一路小跑来到江瑶窗户下方的悬崖边上，手中似乎在捣鼓着什么。 他在干嘛？ 江瑶小心地将身形引入窗边的阴影，悄悄观察着那道人影，却发现那矮胖守卫忽然把头一抬，紧接着便直直向上伸出右手，将手中那枚疑似手枪的东西瞄准了江瑶。 什么？ 江瑶大惊，连忙闪身退开窗边好几步，伴随着一记轻微的闷响，江瑶赫然发现一只金属八爪钩啪嗒一声牢牢扣住了窗台。 小兄弟，小兄弟，听得到吗？ 被刻意压低嗓音的呼喊从窗底下飘了过来，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惊疑不定的江瑶犹豫着，还是没敢贸然上前。 小兄弟别怕，是我呀。 该不会是…… 江瑶心中嘀咕着，他警惕地缓缓靠近窗边，壮着胆往下望去，却见下方的那名守卫正好伸手把脸上的青铜面具给摘了下来，油腻的长发、肥腻的脸庞，以及那张怎么看都透着猥琐的小眼睛，如此高的辨识度让江瑶一眼就认了出来。 你是吴老六？ 江瑶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和陈大小姐他们在一起吗？ 说来话长。 吴老六一边畏畏缩缩地查看着四周，一边紧张地小声喊着。 先别管那么多了，绳子已经帮你搭好了，别傻站在那儿，快下来呀。 绳子？ 江瑶回过神，低头一看，果然发现窗台上那只金属八爪钩后端连着一条麻绳，一直垂到悬崖下的梯田上。江瑶伸手用力拽了拽麻绳，发现还算结实，而下方的悬崖上似乎也有几个可以借力的凸起石块。在略一合计后，江瑶心下一横，随即把绳子往身上绕了两圈，抬脚踏上窗框，开始小心翼翼地往悬崖下一步步攀爬。自下而上的山间寒风吹得江瑶的脸阵阵生疼，但江瑶却丝毫不敢有半点松懈。他一边留意着四周是否有守卫发现自己，一边紧张地沿着麻绳向下爬去。所幸的是，江瑶所在的岩壁相当偏僻，而他的手脚也还算利索，不消片刻便安然到达了岩壁底下的梯田上。 哎呀，我的小兄弟，总算见到个活人来。 一看到江瑶来到自己面前，吴老六立马眼泪汪汪地迎了上来，结结实实地来了个拥抱，那副模样简直像是见到了亲人老乡似的。江瑶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与吴老六的关系竟然这么亲密了。 吴老六，你怎么会在这村子里？还有，你这副打扮又是什么情况？ 江瑶表情抽搐的从吴老六的热情拥抱中使劲挣脱了出来，上下扫视着吴老六的那身装备。 哎，别提了，要不是我偷了守卫的钥匙和衣服，乔装打扮溜了出来，这时候估计还在地下室关着呢。 吴老六愁眉苦脸地摇摇头，顺便招呼着江瑶躲进梯田边上的一处阴影角落。 在地下室？你是被抓来的？ 江瑶望了眼远处巡逻的长游卫队，小声问道。 那还用说啊？ 吴老六唉声叹气道。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其实呀，我在老家那边欠了点钱，正在躲债呢。本来听一个朋友说，这长友山附近有钱赚才来的，没想到中途，出了点意外。 吴老六顿了顿，有些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 总而言之，出了事后，我独自一个人，身上也没钱，又不能回老家，所以才来未央打打工。没想到后来出了那么多破事儿，我怕被警察发现遣返，所以就悄悄逃出来了呗。 那你怎么会又来到这长幼山，还被抓到村里了呢？ 江瑶问。 这个说来说去还是因为银子嘛。 吴老六尴尬地笑着，猥琐地搓着手。 我吴老六虽然不会什么异能，但总归也是混地下江湖的，一些情报也多少知道些。我原本是打算去隔壁省的，但又忽然听说这长幼山仙霞岭附近好像有血丹砂矿石，这东西啊，在黑市里面可以卖不少钱来。 所以你就来这儿偷矿石了？ 江瑶瞥了眼吴老六，那两眼发光的贪婪样， 心下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既然有宝贝在附近，那当然不能错过了。再说了，这矿石也不是谁的私有财产，不拿白不拿。 吴老六两手一摊，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从未央逃走后，就搭了辆车来到这仙霞岭碰碰运气，不过没想到这才刚进林子没多久就迷路了。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跑来这个村子，发现里面全是妖，还没来得及跑路就被抓了。 吴老六一口气交代完，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忙不迭地抬头看向江瑶。 对了，话说回来，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你那个帅哥男朋友呢？ 他只是我的搭档。 江瑶眼角一抽，立马纠正了对方的措辞。 我们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才来到这儿，这里有怪物出现，他就跟着去看了，而我就被软禁在了刚才那间屋子里。 哎呀呀，那就对了，他们肯定是故意支开你那厉害的男朋友，好单独对你下手啊。 吴老六嚷嚷道。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我的。哎呀，算了。 江瑶揉着眉心，似乎懒得再和吴老六扯淡。 你之前被关在地下室的时候，还有发现其他和我们一样被关的人类吗？ 哪有活人呀，骨头倒是有，我逃出来的时候就没见过活人。后来听守卫说，有个人也被关在了上面那间屋子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没想到竟然是你。 吴老六啧啧嘴，摇头说道。 我怀疑啊，这个地方的妖怪一直暗地里把闯入他们领地投挖血丹砂的人类全都干掉了，现在你也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难怪之前一提起灵玉台，他们就很忌讳的样子，该不会私底下害人这件事是真的？ 江瑶想起了最初遇到村民时的反应，以及刚才在屋里无意中发现的下颚骨，不禁心头激起一阵恶寒。 不管怎么样，就算要走，我也不能就这样抛下我搭档自己逃命。 江瑶努力稳了稳心神，冷静地说道。 他现在被带去了村子以南，可能是一个被这里人称为禁地的地方，我得先去找他。 禁地？ 吴老六一听，眼睛顿时瞪得滚圆。 乖乖，你不要命了？那地方也是你能去的？ 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江瑶听出了吴老六似乎知道禁地的消息，脸色微微一变，赶紧追问道。 我被关在地下室的时候，又偷听到那些守卫的妖怪聊天，说是那禁地外围虽是个乱葬岗，但在深处则存在着一只恶魔，一些低级妖啊人啊，要是误入了那里，那就甭想再出来了。 恶魔？你有听到他们说那恶魔具体是什么吗？ 江瑶紧张地问道。 这我哪知道啊？ 吴老六摆摆手说道。 我只知道那地方危险得很， 连这妖怪村子的村民平时都不敢随便进去呢。 连妖怪都不敢去的危险禁地，那家伙被带去那种地方真的没问题吗？ 江瑶越想越担心，以他现在这种状态也不敢贸然冲去禁地送人头。正在犹豫之际，两人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喧嚣从上方传来，抬头一看，发现正是从先前江瑶逃出的那间房间里传出的。 不好，我逃跑的事被守卫发现了，得赶快离开这儿。 江瑶脸色一变，两人忙不迭地扭头跑出梯田，沿着边上的一条隐蔽小路往村子边缘逃去。 我来找你的时候摸过路线了，现在正好村里的大队守卫不在，咱们可以通过这条小路逃到林子里。 吴老六一边小心地张望着四周，一边灵巧地带着江瑶在山间阴影中穿梭着，巧妙地躲入了周围巡逻守卫的视线死角。那副老练的样子与那看似笨拙的矮胖身形对比鲜明，连江瑶都不由对其有些刮目相看。 嘿嘿，别看我这样，毕竟老子也是混江湖的，没点技能咋行？ 似乎是看出了江瑶的诧异，吴老六脸上的得意毫不掩饰。 说起来，你应该也是异能者吧？混哪个档口的？ 啊，我 江瑶支吾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他既不是什么江湖人士，也不算是灵玉台的人，真要说的话，也只能说是个老是被卷入案件麻烦的边缘难民。 哦，我知道了，估计你还是个新人吧？没事没事，毕竟咱们也算共患难过，等这次咱出去了，我吴老六托人帮你介绍个靠谱的档口，背靠组织好办事嘛。 吴老六拍拍胸脯，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甚至都忘了自己都是被追着一屁股债的逃难者。而江瑶听了也只是应付地笑了笑，压根没往心里去。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我说的林子了。 吴老六指着前方近在咫尺的山林兴奋地说道， 穿过这片林子应该就可以逃出那妖怪村的势力犯。 话没说完，吴老六脚下忽然一个急刹，跟在后面的江瑶猝不及防，差点撞在了他身上。 怎么了？突然， 嘘，别说话。 吴老六两眼直直盯着前方林间的一团阴影，神色似乎有些异样，而江瑶也抬起头，顺着吴老六的视线向前望去，脸色也顿时跟着一变。他看到了一个没有头的人影，悠悠浮现在了密林深处。